Time of My Life， 这首来自于 Mercy Gray， 特别的声音送给收音机旁特别的你。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在北京向各位问候，春节马上就要到来了。一个小时当中呢，依然是来听一些好歌，可以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刚刚说到特别的声音呢 ，Mercy Gray， 听他的声音，如果你喜欢他，你会接受这样的嗓音；如果你不喜欢，可能一直都会感觉到喉咙里有点怪怪的感觉。其实这真的是很天然的嗓子啊，一个擅长演唱灵魂乐的女歌手，从难以接受到喜欢，有很多人呢会被他的声音去吸引，但这需要你去慢慢的品味。这也是来自于电影《Eight Mile》当中。原声大碟其中的一首歌曲啊，那就让我们来接着听歌吧。今天带来的大部分都是英文歌，下面是 Coldplay Yellow。 Shine for you.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Coldplay, Yellow.这是来自于他们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当时是2000年，而且他们获得过全英音乐奖的最佳团体。作为一个新的团体，第一张专辑呢就拿出诚意这么足的作品，而且整体性也非常的强，强烈建议你可以去找回去听一下《降落伞》那张专辑。看到了微信当中一位朋友，他说这算是高中时的英文歌启蒙之一，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孑然一身。喜欢 Chris 在 MV 当中的青涩和纯真，也希望自己能够保持着那样的纯真，遇到心爱的女孩。在这儿一定要祝福你孑然一身，这么多年就是在苦苦的守候那个对的人吧，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希望你在马上过年啊，过去这一年之后，鸡年的时候真的能收获属于你的幸福。毛若琳 Desperado。 Let somebody love you。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Been outright and fancy for so long now. Oh, you're a hard one, but I know that you got your reasons. These things that I please on you can hurt you somehowQueen of diamonds, boy, she'll beat you if she's able. You know the queen of hearts is always your best bet. Now it seems to me some fine things have been laid upon your table, but you only want the ones that you can get.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But you do. And I would be a fool to argue with you. Maybe I'd be wasting my time. You've given me your word, and based on what I've heard, you must love me, really love me. No one knows me as deeply as you do. Still the love you say is true, and I would be a fool to argue with you. Maybe I'd be wasting my time. You've given me your word, and based on what I've heard, you must love me. You must love me, Rachel Chen. 这是一个少女歌手，听声音就知道哈。那这首很简单的，但是却很悠扬的歌呢，真的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度假的心情。去贪婪的享受那些慵懒的时光，真的就很适合这一首歌。那同时，今天其实带来这些歌曲呢，都特别适合你一个人去安静的，可以戴上耳机，或者是独处的时候去听，在回家的这个路途当中呢，用这样的音乐来陪伴一下你，让自己的耳朵呢，就像片花当中说的一样，去做个 SPA。下面的这一位，他的声音，如果我不多做什么介绍的话，你一定不知道他是一个亚洲人。纪晓薇 Swell Window。

2007年的时候，黄建为就是凭借着首张的民谣专辑，刚刚我们听到的《Over the Way》同名主打歌曲啊，获得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07年的时候到现在呢，10年的时间，这10年他白天是一位职能治疗师，晚上呢就拿起吉他弹唱自己的歌，随意的民谣，很纯真的这些创作，真的可以带你回到这个记忆当中非常美好的那些时光当中。专门去查了一下职能治疗师，因为他是生活在台湾啊，看了一下，其实跟我们说的这个心理治疗或者是音乐治疗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都是去治愈人心，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用自己的音乐、自己的吉他去治愈别人，再治愈自己，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职业。当一个电台的主播，我觉得也有着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在治愈大家的时候呢，同时也可以治愈自己。音乐随心听，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直播，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每天都会在这儿为你送上这些好听的音乐。晚间呢是8点到9点一个小时重播，在蜻蜓 FM 当中你可以找到 FM 986，来选择收听一下啊。让我们稍事休息吧，下半时段接着回来听这些可以让你很贪婪的去享受慵懒时光的这些歌吧。 2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远征，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秘密妈妈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花里花外的套品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It's a little bit funny, this 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hide. I don't have much money.But boy, if I did, I'd buy a big house where we both could live. So excuse me for getting, but these things I do. You see, I've forgotten if they're green or they're blue. Anyway, the thing is,I really mean, your eyes are the sweetest eyes I've ever seen. And you can tell everybody this is a song. 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now you're in the world. If I was a sculptor, but then again, no, or a girl who makes potions inTraveling show.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the best I can do. My gift is my song, and this one's for you. 就是来自于 Ellie Goulding 这首 Your Song， 都说它是绵羊音啊，其实光听它的声音好像跟绵羊音，尤其刚刚这首歌曲会有很大的关系吗？但是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在这也欢迎各位来回来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在过年之前呢，可能难免会有那么一些些的急躁吧，因为你要想着回家，要在这个春运的高峰当中啊，一个特别相对来说舒适一点的方式去回家也是很奢侈的了，但是回家的心情一定是明媚的哈。今天一个小时送给你这些歌曲呢，你也可以一个人的时候安安静静的就陪伴着你在回家路上来听吧。有什么想说的要说的也欢迎来告诉我，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公众账号 YGTP 986。 The Climb 来自于 Miley Cyrus。 I can almost see it, that dream I'm dreaming, but there's a voice inside my head saying, you'll never reach it. Every step I'm taking, every move I make feels lost with no direction. My faith is shaken, but I gotta keep trying.Gotta keep my head held high. There's always gonna be another mountain. I'm always gonna wanna make it move. Always gonna be an uphill battle. Sometimes I'm gonna have to lose. It ain't about how fast I get there. Ain't about what's waiting on the other side.I'm taking sometimes might knock me down, but no, I'm not breaking.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来自于美国的叫做蔚蓝射线 Other Way 的带来 For No One， 稍许带着一些神秘的这种色彩啊，但是独立小清新，听起来很轻快，也非常的好听。今天送上的呢大部分都是一些英文歌，可能我们平常呢会听过之后也不会记得清楚记得他们是谁的歌曲或者这首歌名，但是享受在当下这种氛围当中就可以了。很久都没有听到的 Norah Jones 马上就要出场了。 What a waste I could have been your lover. What a waste I could have been your friendPerfect love is like a blossom that fades so quick when it's blowing up a storm in May. Travel south until your skin turns warmer. travel south until your skin turns brown. Put a language in your head and get on a train, and then come back to the one you love. Nora Jones 带来这首 Little Low Ugly Jack Perfect Joe， 听这样声音呢，好像现在已经不是在北京节前稍许的忙碌稍许的那种急躁的状态下了，应该是在度假吧，在一些什么客栈啦，然后闲来无事看看这个人来人往，然后就在那儿静静的发会儿呆，都会觉得时间就是应该这样去拿来浪费的，音乐当中的胡思乱想啊，继续来胡思乱想吧。 so low, just lay real low. When he wanders off, no one will know. I was warned, wasn't I? Warned, wasn't I about it? But I don't listen well to anyone but you. And what I should have known is never what I'll do. So come on, baby, never stay in me. Leave me hanging and waiting. Come on, baby, never stay in me. Get me just where you never wanted me. Then run, run, run. Freedom, looking for freedom. is a bush for moving on. Ain't time the sun's gonna shine on me nicely. One day, yeah. Sun tells me good things are coming, and I ain't gonna not believe. I am looking for 这首 Freedom 这首歌真的是把那种自由的状态唱出来了，在这种节奏当中呢，你可以感觉到对于追求自由是多么的渴望，就像歌词当中去说的 I'm looking for freedom, looking for freedom, and to find it cost me everything I have. 对于自由的追求这真的是不分国界的。好在马上就可以放假了，放假的时间当中你真的可以去自由自在一下。要送上今天呢带给你的最后这首歌 I'll be your mirror 好吧，希望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呢真的有这种很自由自在的感觉。之后呢也会去做一期能够在时间当中呢去放慢下来慵懒下来的这样一个专题的歌单来送给各位。好吧，就来送上今天最后这首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听随心听的好听的节目。 辗转几多芦苇藤头折射零星坠落，爱人儿心头多少焦灼，你是落马虎的隐喻，我失恋遇见你的冷冻下去，手哼沉睡去在湖光山色，爱人儿心头多少秘密不说，你是落马虎的隐喻，而我是另一长城凝望你的模样，灼灼 try 北京时间